即系咧，自己发啲绿豆芽咧，我即系除咗个汁豆啊，同埋嗰条根可以生食啊，咁咁嗰系咪嗰啲皮应该唔食噶？ 嗰啲皮？我你讲个壳系嘛？ 啲豆啲皮，人哋话食咗有尿酸啊嘛。 哦，你讲个豆浸出嚟啲壳系咪？ 但你是发了牙已经有牙菜的了是吗？ 是的，是的， 是 的。通常我们都不吃的，我们就是洗 一条牙菜是吗？ 洗一条牙菜。 那些豆皮可以做厨余 是 吗？ 那些豆的壳是吗？那些皮可以可以可以。 其他豆是不是不可以生食的？发咗牙都，即系搣一条牙生食，即系粒豆煮几分钟咁样，系咪？ 所有豆咧，生食咧都会有嗰啲化学物质会刺激我哋嘅。 绿豆就例外。 唔系绿豆都一样，绿豆都系豆嚟噶嘛， 系啦。唔系发咗牙。 系啦，嗱，发咗牙咧就唔系豆嚟噶咯，发咗牙就系菜嚟噶咯，佢系个苗啊嘛，咁系另外一回事咯。冇错啦，唔系，好似听埋先，就系嗰啲。水溶性嘅化學物質咧嚇，就可以浸咗佢，因為你發芽嘅時候你浸過水噶嘛，已經溶曬噶啦。嗱，不過你話其他嗰啲芽菜可唔可以生食咧？我就唔建議你生食。點解咧？如果粒豆係大嘅咧，係比較難消化嘅。嗱，譬如你知咩個大豆芽菜啦嚇，即係平時我哋買嗰啲芽大粒嗰啲，嗰啲就唔建議你生食。嗰粒豆啊，因為係難消化啫嘛。 但我搣一條牙生食，但粒豆煮幾分鐘。 係啦，咁就會好啲，冇錯啦。 因為啲牙係煮咗冇營養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你係啊，咁啊好聰明， 係估嘅啫。 係啊， 同埋你嗰時話即係啲農藥咧，有可能係有啲係油溶性啊。咁如果嗰啲用啲普通嗰啲油咧，我嚟浸得唔得噶？ 所以油溶性咧，就係話用水係即係唔會可以洗得甩佢咁嘅，用普通油都冇都唔可以咁樣浸甩佢嘅。 嗰時即係話攞啲油嚟晾口，我諗住唔使買啲咁靚咧，百分百葵花籽油，冇講話冷機有壓嗰啲冇話冷壓有機，但係咁啊，收尾睇咗一啲話連晾口都要揾啲靚啲嘅，咁啊擺冇用啊嘛，咁唔會嘥咗啲油攞嚟浸菜啫嘛，諗住。 油係浸菜係冇乜效果㗎，唔使啦嚇。 咁點啊？但晾口都。即系唔好再买咯，即系买啲靓啲啊！ 咁你用埋之后咧，就买啲靓啲噶啦。 即系有啲椰青水系咪好有益？ 椰青水好有益噶吓，得闲饮多啲。 但系唔可以代替清水。 嗱睇下。 水用高级滤水器都信唔过，有时成日换心都。都系咪饮椰青水？ 但系椰青水其实都甜噶噃。 系。 但系佢系天然甜嗰种， 天然都系甜嘅，甜都系即系佢本身都系糖啦。 即系唔好过多。 咁一定啦。 即系咁，头先讲嘅咪桃胶，我成日喺啲素食嗰度成日见到好有好多好处噶。 系啊，不过就唔适宜多食咯。 都系 唔使食咁多嘅。 系啦，我听过一个厨师同中医讲咧，桃胶食得多咧系好容易便秘嘅。 柠檬汁咧好酸咧，我加啲雪梨啊、龙眼肉一齐食得唔得啊？ 梗系得啦，可以 加糖咁加啲过滤水咯， 系啦系啦系啦。 咁如果对果仁敏感咧，咁系唔适宜食咁多噶。如果啲果仁炸咗油咧，会唔会一样敏感噶？ 一个个啦吓，呢啲就要试过先知。 如果你本身系对果仁敏感，譬如你对花生啦，佢炸咗花生嘅油都系敏感， 都系一样个。 系啊， 啲 又话有毒咧，又。焗过又话热气咁啊！ 焗过咁啊，睇下你讲咩热气。 低温啊，高温啊，咁黄姜粉系咪冇咖喱粉咁刺激？ 咖喱粉嘅主要成分咧。通常都有黄姜粉嘅，都有啲姜黄嘅。咁如果你讲刺激。咖喱粉里面都有好多嘢好刺激嘅吓。咁睇下你个体质啦，同埋你嘅口味习惯嘅啫。 系咯，好啦，多谢。系 市面上咧，咪有啲话直胶同埋嗰啲密实袋写明冇塑化剂啊，即系摆咗落冰格一段时间咧，拎出嚟一阵胶味嘅，但系初冇胶味嘅，未摆咁得意嘅。 直胶咧，嗰、那个即系同一虽然佢又叫胶啦，不过咧实际上咧佢嗰个制作过程好唔同嘅。直胶本身咧，佢一个化学嘅反应嚟嘅， 有高级有低级噶。 譬如我哋嘅塑胶咧，讲紧塑胶，佢预热咧系会溶嘅，嗰啲系塑胶。然之后咧，即系譬如你有时你点着一啲塑胶啦，佢会溶噶嘛？你大家都有相关经验啦。直胶系唔会嘅，直胶系经过一个化学嘅反应，就好似咧鸡蛋即系煮熟咗之后咧， 佢就变咗熟嘅蛋。 有冇毒素？ 佢就唔会掉翻转咧，翻翻转头嘅。咁就佢系一个比较相对系耐热嘅物质啦。虽然佢个样好似胶，严格嚟讲，佢都唔系真系胶嚟嘅，应该。 即系冇乜毒嘅。 冇乜毒啊！ 但我买冰格之后拎出嚟一阵怪味。 佢照计好多呢啲直胶嘅产品啦 ，silicon 啦，都系可以耐热啦，亦都可以系耐冷嘅。咁通常呢啲制品咧，自己本身咧都有一个特定嘅 range， 即系有个温度嘅限制嘅。即系譬如系几多度到几多度，佢都写明噶。我觉得遵照翻佢嗰个方式去用就会理想一啲。 闻到嗰阵味，会唔会即系？是有毒的一阵胶味， 不是好知道你的情况是怎样，这个又很难说。好了， 好了， 好了，麻烦了，多谢。我们听下李女士的电话了，李女士你好。